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，然后这一次哦，该我来唱一下宪哥的歌，叫做《你比从前快乐》。 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你不在，牵着我的手，小心翼翼地将你笑着够，夜夜笑嘻嘻地流在河边，才是你会想我。